咁啊，利和堪为足。咁啊，为足咧就例如世间啲国王，咁啊自己知得年事已老啦，咁啊在世就不久啦，咁佢将个国家嘅大事啊，咁啊遗嘱于太子咧去继承皇位。咁啊，譬如佛系为大法王，咁啊出世嘅目的咧系纯粹啊系为说法度众生。咁现在化缘将毕啊，就不久入灭啦，所以佛将呢个身后事，即系日后弘扬佛法嘅大事啊。咁啊，遗嘱佢嘅弟子，所谓遗耳大法啦，都令其弘扬，足以众生就教其解脱。所以遗嘱就在于佛啊，妙堪能接受者，就在于座下嘅弟子。咁啊，现在说此等嘅大阿罗汉啊，有大智故，能够深解佛法。有大慈悲故，能够化度众生啊！咁啊，悲智嘅足，先至可以堪受如来嘅慧命。咁啊，若是话此等大阿罗汉，咁啊，佢有智慧，但系佢冇慈悲啊，虽深解佛法，因为冇呢个离生嘅智缘，不堪受佛嘅慧足。咁啊，即使佢有慈悲化物利生之心啊，但系冇智慧，不解佛法，无力度人，咁啊亦不能咧接受佛嘅遗嘱。咁啊，现在说此等嘅大阿罗汉，既然能够善超诸有，咁啊智慧成就啦，咁啊又能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啊，咁就慈悲成就啊。咁啊，悲智相混啊，系堪可以啊接受佛嘅遗嘱，咁佢就妙堪遗嘱啊。始终呢个妙字咧，就系、是、证明此等大阿罗汉具足慈悲，具足智慧，具足智慧能深解佛法啦。咁啊，具足慈悲能度众生，所以叫做妙堪遗嘱。一严正毗尼弘泛三界，此两句经文啊，就系广叹此等大阿罗汉嘅戒德。咁啊，戒咧系自己修持啦，所以亦都咧系广叹此等大阿罗汉啊，成就呢个威仪。咁啊，说明此等大阿罗汉戒律精严啊，威仪具足。唔单为一处一国作众生嘅模范啊，而且变为法界众生嘅模范。咁啊，严就系严格，正就系清净啊，毗尼者就系戒律嘅总。咁啊，中国话叫做去真啊，就系、是、若是我哋持戒嘅人咧，去咗一切所谓犯戒嘅虚伪啊。而能够咧妙契呢个出世嘅真如妙果，咁啊叫做虚伪就真啦。咁啊亦明嗰个善智啊，由是皆力故，善于治理啊，一切犯戒之非，咁就叫做系善智啊。咁啊亦明为灭喎，由持戒故，咁啊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啊。咁就叫做三无漏学，咁啊以此三无漏学断尽烦恼，了尽生死啊，咁啊能证出世嘅圣果啦。不又言咧，所谓身清净故，咁啊不犯啊，就名为佢哋言啊。若是话心清净故，连呢个犯戒嘅念头都唔起啊，咁就叫做净啊。若是话持戒就叫做严，如果话度共戒咧就名为叫做净啊。咁啊亦可以讲严者就系诸恶作，咁啊即系呢个律而戒啦。 若要物敬者咧，系忠善奉行啊，咁啊涉善法界。咁啊，现在此1250个大阿罗汉，佢唔单话持呢个律仪戒，持得清清净净啊，亦能持善法界，同埋妖益有情界。所谓具足持菩萨三聚净戒，咁就佢哋严正其理。咁啊，由文中啊，即系上文所讲嘅善超诸有，咁啊属于道功啊。嗱，我哋因为冇道力啊，冇呢个道念啊，咁啊执着诸有，所以就轮回生死啦。但系此等大阿罗汉本门不可思议啊！咁啊，即使系以今时今日嘅即门呢方面嚟讲啊，佢都早已随佛出家修行，咁啊正道阿罗汉果，亦能发心啊，助佛转法轮。咁啊，当然佢呢个道念啊，佢呢个道力啊，系不可思议啊！咁啊，先就可以善超诸有为法。而不为一个生死所系累，咁啊叫做善超诸有咧，属于道共界啦。啊，在呢个道力之中咧，佢持戒啊，所以能破尽一切嘅有为烦恼生死。咁啊，若是话从佛转轮，佢属于善法界啦。咁啊，助佛咧说法，咁啊度众生。咁啊，若是话严正其理啊。咁啊，持律仪戒啦，咁啊向下嘅应身无略，度脱众生咧，咁啊妖益有情戒，咁啊三正戒都持守不犯啊，咁就叫做严正其理。咁宏犯嘅三戒，宏者系广也，犯者都犯啊。说明此等嘅大阿罗汉，因为严正戒律，身体力行啊。在在处处以身作则，所以能够宏泛三界。于三界中在在处处为众生的模范，所谓举止有则，都发言合理啊，能令众生见闻仿效。咁啊，又话有智慧故，咁啊能宣扬佛法啦。但系此等大阿罗汉啊，如果单系说法，佢唔持戒律，咁就自然有可取啦。但系行就无可取咯。啊，咁啊，若话此等大阿罗汉单系持戒而不善于说法，就行有可观，但系佢呢个言咧就无可观啊。所以现在此等大阿罗汉能够严正其理故，所以行就有可取啊。佢亦能善说法，要助佛转法轮，咁啊亦都言有可取啦。咁啊言正其理，行可观，善说法要言可取，咁啊言与共行都系一致啊，所以能够堪为三界众生嘅模范，咁啊叫做宏泛三界，应身嘅无量啊，度脱众生。物制未来就如诸尘物，咁啊呢四句经文上二句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啊，就赞此等大阿罗汉嘅慈悲德，即系上文嘅所谓从佛转轮。咁啊后两句物制未来如诸尘物，就系赞此等大阿罗汉嘅大大嘅心愿啊。因为佢能够咧妙堪为足，咁啊应身无量，就因为众生个基情系无量啊，咁啊佛现身亦都系无量，咁啊佛出于呢个娑婆世界，咁啊现千百亿化身，应千百亿嘅阎浮提，所谓同时放生，同时出家。同时咧系成道，同时咧系说法，咁啊现在比等大阿罗汉啊，咁啊亦都一样啊，能够常常随佛 应身无量于这个大千世界，不单从一佛转法轮，亦能从无量佛转大法轮，都离落众生。那咁啊，阿罗汉即系嗰啲小乘嘅声闻人呢，咁如果一般嘅小乘声闻人呢，只有呢个二生身，但系冇呢个应化身。咁啊，即使证入菩萨位，也不过系分证法身，从体起用呢，先至有呢个应身。咁啊，现在此等大阿罗汉啊，咁啊，既能应身无量啦，咁啊，当然咧，证明此等大阿罗汉都系发生大事灾难。咁啊，然之后佢应身无量啊，咁又所谓何事咧？所以跟住就话度脱众生啊。咁啊，点解众生又要人去度咧？就因为众生如痴黑暗啊，举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为情为理啊。如同地藏经地藏菩萨讲啊，众生起心动念都无不是罪，都无不是业啊。咁既然我哋的苦恼众生起心动念啊，都是罪，都是业，都是为情为理啊。咁啊，由是就会感到呢个生死嘅痛苦。咁啊，众生所起嘅系黑暗烦恼惑啊，佢所做嘅咧都系呢个黑暗嘅罪孽啊，当然所招嘅啦。咁啊，亦系唔见得光嘅黑暗果。但系一切众生啊，佢有本事，佢有能力啊，起烦恼做罪孽。咁啊，贴贴服服咁咧，受呢个生死轮回嘅痛苦，但系佢冇能力啊，自己解决，好似愚参作茧啊，自缠自缚。因此菩萨啦，就对此等苦恼众生，生一种呢个慈悲心，入呢个生死中为佢说法啦，令依法修行。而得解脱，咁啊菩萨如此啊，此等大阿罗汉亦是系本门发生大事不可思议，咁啊佢亦都以呢个慈悲心怜悯我哋的苦恼众生啊，能自己作业，愿意甘心受呢个生死痛苦，但系冇能力呢自己解脱啊，所以佢就发个慈悲心。在在处处从佛转法轮，咁啊主要嘅目的呢，就系应身无量啊，度脱呢啲苦恼嘅众生。不不计未来越诸尘累啊，咁此两句经文呢，就系、是、啊解释上来所谓妙堪为足嘅，所以就话此等大阿罗汉唔得护持。正法像化啊，而且悲心大愿尽于未来，都是以这个界定为三无六合，佛制未来啊，或者苦恼的众生，咁啊叫做佛制未来。第二诸尘类啊，咁啊尘类咧就众生呢个尘劳累罪，以此呢个尘劳累罪啊，堕于呢个五欲的深坑。咁啊，此等大阿罗汉就以呢个慈悲手嚟到提拔佢哋啊，令佢出嚟，咁就叫做越诸尘累。因为众生受苦报，漂流于呢个生死苦海之中，咁啊，此等大阿罗汉啊，就用呢只波野智慧船咧嚟到制度佢，咁就叫做越诸尘累。咁啊，此等大阿罗汉唔单系从一佛转法轮度众生，咁啊亦能应身无量，从无量佛转法轮度脱无量世界嘅众生。咁啊，唔单系度脱当时嘅众生啊，咁啊亦能佛制未来嘅众生。 有如是的功能啊，佢先至有資格、有份量咧，係能夠接受佛嘅慧命。咁啊，現在話塵勞而視為超越咧，就是眾生起諸煩惱為生死所係累啊，唔得不脱。所以此等大阿羅漢教佢修行，勸佢諸我莫作，逐善奉行啊，所以能超越煩惱塵勞啊，乃至生死的系列，咁啊佢哋遇诸尘类，咁啊以上咧就系解释，咁啊1250大阿罗汉啊个总嘅高德啊，咁啊具足慈悲，具足智慧，即系自他两力的具足咧，咁啊而得1250个大阿罗汉，咁啊人人咧。得本門都是不可知語，只不過即時聽聞助佛轉法輪而已。咁啊，但係此個1250阿羅漢咧，本來啊都係屬於咧諸大阿羅漢嘅上首啦。但係現在此個1250個大阿羅漢啊，咁啊嚴格邊一個人做上首咧？所以向下咧就列出個奇名曰。大智舍利弗啊，但摩诃目犍连摩诃俱伽罗富流罗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的而为上首啊，咁啊写一段经文，就经文众中嘅第三科就列出呢个上首嚟，就话列出1250人之中嘅上首，咁啊此1250人。本来都是经文众中的上首了，现在所标出的如上所说的大弟子呢，属于上首中之上首，都说其名曰，是一种标起上的1250人有如是的大功德、大慈悲、大智慧，那么原则他叫什么名字、啊、那我们应该都要知道一下吧，所以话大智舍利弗就是第一个尊者，嗱咁啊尊者称为上首嘅系好多好多，但系一般嘅经典啊都系列舍利弗尊者咧系为在先，点解咧？因为作为一个小乘法中。就以舍利弗咧代表智慧啊，那《弥陀经》咁啊亦都系以舍利弗咧为当机棒，咁啊所以有啲人就好调皮啊，个法师啊，啊佢话系人都识得咧，咁啊念《弥陀经》噶啦，咁个法师啊你亦都会讲《弥陀经》喎，咁啊解得好清楚，任何一个法师都说得啦吓，妙理如融。佢話：法師啊，我請問你，究竟《彌陀經》裏邊啊，咁啊有幾多位啊舍利弗呢？咁呢個就考起喎。你話邊個咁得閒啊？佢將個舍利弗數一數，究竟有幾多嘅舍利弗呢？咁啊，當然呢個屬於笑話、調皮，但係亦都説明啊，《彌陀經》裏邊啊。都是以舍利弗呢是为上首弟子啊，因为弥陀经属于佛无问自说，十二部经里面是无问自说啊，等于说这个净土法门是由了生脱死妙法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那么业障特别深重，而且散心杂话，咁啊修其他法门呢，得同样了生死，但系唔容易啊！咁啊唯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咁啊如果我哋真系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啊，所谓中人个街坊都心中念佛王啊，可惜世人多不知，都别有一天堂。咁如果人人都知道呢个一句阿弥陀佛别有天堂啊，真真正正能够脚踏实地，咁念一句佛号咧， 咁啊真係保證啊，現生就可以往生淨土啊！所以當年蘇州靈岩山，咁啊就係我哋印光老法師咧所住持嘅。咁啊，此位老人家為近代淨土宗嘅祖師。咁啊，在佢老人家所住持期間咧，乜嘢佛事都唔做嘅。你做乜嘢佛事都好，你可以落，但佢就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嘅啫。咁啊，即使你做乜嘢晚上超度個佛事咧，佢都係做一個放大明沙，其他咧一概啊冇得傾嘅。就等於話咧，一句佛號啊，就可以了生死啦。咁即使放明沙咧，咁啊亦都主要在於一句佛號啊。咁啊，但係既然淨土法門，我哋眾生苦惱不知佢嘅好處啊，咁啊，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無問自說啦，咁啊都要有智慧嘅人啊，先至可以咧一問一答。咁啊，所以《彌陀經》咧，咁啊亦都啊以呢個舍利弗尊者係為啊上首弟子，因為舍利弗尊者啊。小乘法中就在于咧智慧第一，若无智慧啊，点可以接受呢个净土法门啊？咁啊，若无智慧啊，点可以坐佛转此嘅净土法轮咧？嗱，咁啊就一部心经，嗱咁啊简简单单啊，咁啊260个字啫，咁啊佢里边亦都系咧。舍利弗尊者咧係為當地，所以話舍利子嘅事諸法空相，就不增啊不滅就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咁啊如此一大段嘅經文咧，咁啊以舍利弗尊者咧係為對象啊，係為上首啊，為當機啊，咁啊亦都説明咧所謂波耶個空理啊。唔單話衰菩提尊者解空第一能了解啊，就係、是、亦非智慧啊，亦都不能了解啊。所謂衰菩提雖然解空第一，但係呢個空裏邊有智慧啊。我哋一般嘅人唔了解呢個波耶，以為波耶禪空乜都唔使修啦，啊連佛都唔使念啦，菩薩都唔使拜啦。呢種屬於邪知邪見，沉於呢個外道空，冇智慧扶持。咁啊，所雖然600卷大波耶經裏面，咁啊，非菩提尊者係當機，而整部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啊，咁啊，亦都係非菩提尊者當機啊。可是260個字，短短一部心經啦。就提出舍利弗啦，咁就表示啊，在呢个空理之中，唔系话消极啊，而系以呢个空理拖进我哋呢个执着。但系其中若无智慧啊，我哋点可以解空而破一切嘅我执、法执、人我、是非啊，嗰种嘅坚固嘅执着啊？所以短短一部心经。都要以舍利弗尊者為當機啊！咁啊，現在此一部大佛嘅《九靈嚴經》啊，所謂《九靈嚴大定》啊，能夠妙契呢個大佛頂嘅不生不滅本性啊，若無智慧，亦都唔能夠顯現啊！所以在小乘法中，特別第一位咧。提出大智舍利弗，因为他是在10大弟子中啊，所谓智慧第一啊。但系本经属于大乘法喎，咁啊大乘法就系以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乃至一切大乘经典啊，都系以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啊。所以本经解释咗呢个声闻弟子之后啊。到解释菩萨众嗰阵时，咁啊亦都说得好清楚啊！佢文殊师利都严 为上首啊。咁啊，本经既然属于方等事，所谓谈天蹊跷啊，令佢哋回小向大。咁啊，妙契生而来壮，妙真而性，所以不能小成弟子啊，以共大成个菩萨，都以有智慧者呢为代表啊。所以现在始终，既然呢是说此个1250大阿罗汉上首中的上首呢，所以第一位呢叫做大智舍利弗。那么同时这个大将的字呢，亦都不是说单独指舍利弗是有大智，好像其他尊者就没有大智，亦不是这样讲，只不过就特别标出他是大智舍利弗。那么余下所谓六遍年驱痴罗、富流罗、须菩提、优波尼沙婆等尊者呢，那么亦都具足大智啊，只不过各有专长，所以分别来的解释就以舍利弗尊者呢具足大智。那么舍利弗在心经里面亦为叫做舍利子，那么印度话叫做舍利啊，那么中国话呢叫做身啊，是依母立名。那么他的母亲呢，那么生来好端正啊，那么所以名为叫做身。那么笔者就是子人，那么舍利弗一直是舍利子啊。咁啊，现在依母立名，从母出生啊，所以结为叫做生子。咁啊，有舍利弗啊，咁啊名为嘅秋露，秋露咧系一种雀仔嘅名啊。咁呢种秋露了秋露雀咧，佢个只眼咧特别聪明伶俐噶。咁但系舍利弗嘅母亲呢只眼目咧，聪明伶俐啊，如同呢个秋露鸟，所以名为叫做秋露子啊，即系秋露系佢个母亲，子咧就舍利弗，咁啊依呢个母亲立名啦，咁啊叫做秋露子啦。咁啊舍利弗个父亲咧叫做优波提舍，咁啊中国话叫做论义，因为佢个父亲因论义得妻。因妻的生子，那么他就论义，那么舍利弗的父亲，那么他一向都在外面呢学习嘛，读书，那么他有一次这个学成回返他自己这个国家，那么他就读到王舍城，那么他的形状就很怪，那么他的头呢，那么发一张火般，即是头顶的顶帽呢，那么点一盏火响住，那么他用一块铁皮啊，那么箍住自己的头，那么影真是怪啊，那么人家见到就问他啦，说为什么你就光天化日之下仍然头顶火冠呢？那其实讲啊，他说世界太过黑暗啊，所以我头戴火冠，那么用这个火啊，咁啊，照破呢个黑暗。咁啊，人用佢咯？点解你个肚啊，用一块铁皮啊、铁叶啊嚟到箍住你个肚啊？咁啊，佢个口气仲大。咁啊，正可我所学嗰啲学问啊，会好出啊。所以我哋用一块铁皮，咁啊箍住我自己呢个肚，唔好等我啲学问咧走咗去啊。咁啊，佢嗰日咧，他就在这个王舍城啊，那么打鼓与这个当时的国师呢要论义辩论道理，特别说那么现任那个国师啊，那么输了给他。当时这个国王呢，那么见到他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这么好学问、这么好辩才啦，那么亦都循例呢想拨一幅地咁啊，封俾佢。咁啊，但系其中有一个咧，好有智慧嘅臣子，嗰、那个大王啊，佢话如果现在嘅国师 远嘅新嚟嘅人辩论啊，咁啊呢个现在嘅国师输咗啦，咁啊你咧揾个福地就封俾佢咧，咁啊但系现在呢个国师咧，佢亦都系从前啊辩过人胜过人，咁你先至又俾一福地佢享受啊嘛，咁啊如果以此循环类推啊，每胜一个人，即系咧二任国师。与呢个新来嘅人啊辩论输咗啊，你都将一地咧另外封俾呢个新嘅人啊。咁啊，久而久之咧，我哋个国家嗰啲好嘅地方啊，你都俾晒咧嗰啲新任国师，咁啊，岂不是我哋嘅地方咪越整咪越少咯？话我哋建议你啊，我哋嘅地方只系有咁多。咁啊，现在呢个国师嘅享受，咁话假如有朝一日，我哋现在呢个国师比其他一个新嘅有学问嘅人辩赢咗佢啦，咁啊，现在呢个国师嘅身份就冇咗啊，咁啊，我哋咧将呢个现在呢个国师所享受，咁啊送俾咧嗰一个现在咧所谓。见证咗原有啊，即系论证咗原有嗰个国师咧，我哋咧就俾佢，就等于话原有呢个国呢、这个封印咧就冇咗啦，系转移得俾呢个所刚刚咧见证咗嗰个人。咁呢个国王谂系有道理喎，咁啊因此咧佢就将原来呢个国师。享受的亦等于为现在呢已经是辩论输了，那么这个国师的享受呢完全呢送给啊这个舍利弗尊者的父亲，那么变成原来这个国师呢，那么一些土地都没有了，那么生活呢就发生问题了，那么他就准备离开了，那么但是舍利弗的父亲呢咁啊有啲人慈心啊，咁啊因为自己辩论胜咗佢，咁啊令佢冇咗生活，要去第二个地方，咁佢于心不忍咧，所以佢就将一半啊，咁啊拨开咧分俾咧呢个原来呢个国师，咁啊原来呢个国师啊，咁啊觉得佢啊唔单为有智慧啊，咁啊仲有呢个慈悲心啊，系一个好难得嘅人。所以就将佢呢个女咧，咁啊嫁俾啊呢个舍利弗个父亲咧，咁变成咧佢话因辩论就得妻，咁啊因妻就得子，所以佢个名咧就叫做论儿啊。咁啊如果舍利弗咧以父亲而立名咧，咁啊亦都叫做论儿。咁啊此尊者在呢个佛弟子中。咁啊，智慧第一啊！咁啊，在呢个《阿含经》里边讲咧，咁啊，现菩提嘅众生，所有嘅智慧啊，集起嚟，若智慧与舍利弗尊者比量一下咧，咁啊，现菩提嘅众生所有嘅智慧集起嚟咧，都比唔上舍利弗尊者嘅智慧，分成十六分其中之一份。等于话圆菩提众生所有嘅智慧，比唔上舍利弗尊者嘅智慧十六分之一，咁啊，所以我哋尊称佢就叫做大智舍利弗啦。咁啊，只有位尊者心满意正啊，金龙佛位，但系倒驾慈河，自然先闻身啦。咁啊，坐佛转法轮，咁啊，此位尊者在母胎之时啊。已经能够记辩母口，论胜佢个母口啊！八岁已经论胜五天竺嘅论师，咁啊佢当然有大智慧啦。咁啊此经咧，尊者亦都自述啦，佢话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佢一见得通都获无障碍啊！咁啊在呢个阿含会上，佢话我佛法中就智慧无穷啊！缺了诸儿者咧，系舍利弗为第一，法华会上蒙佛受记， 将来成佛，名为叫做化光而来。咁摩诃目犍连，咁啊摩诃中国话叫大啊，目犍连咧就叫做采粟时。咁啊，因为佢嘅先祖在山咧修行采粟而成，因此得成道果。后来嗰啲人咧为纪念佢个德啊，就以此为姓啊。因为同姓嘅人多，所以用一个大字咧就简洁之，名为一个大目犍连。咁佢本来嘅名咧就叫做拘律陀啊，中国话佢个无字树。佢个父母祈祷似棵树神咧，然系生到目犍连，咁啊依树立名。咁佛弟子中系神通第一啊，《阿含经》里边讲，佢话我法中个神通自在，能够轻举远动啊，目犍连尊者咧为第一。咁啊，此一位尊者在本经亦都讲，佢话名为世尊啦。佢话乃至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啊。咁啊，佛在世时舍利弗。同埋目犍连啦，佢教化嘅人咧就好多嘅，所以在呢个大道论里边就说舍利弗尊者啦，系为右面大将军啦，为四众所生母。咁啊，目犍连尊者啦，系为左面大将军啦，系为四众养母。咁啊，足见啦，此两位尊者啊，对四众弟子个关系咧极大。咁啊，在法会上，咁啊，此位尊者受记作佛啊，名为叫做多摩罗佛坚檀香佛。咁摩诃拘痴罗，中国话叫做大失啊，即膝头哥嗰个失。咁啊，佢系唔系真系膝头哥特别大咧？咁就唔知啦。咁啊，总之翻译过来咧，就叫做大失。咁啊，就系我哋舍利弗尊者嘅母舅啊。咁啊，即系咧。舍利弗尊者母亲的兄弟，咁啊，只一位尊者，佢平时同佢个大子啊，咁啊，常常都辩论嘅，咁啊，每一次咧，佢都赢咗佢个大子，咁啊，后来到咗佢个大子怀胎啦，咁啊，即系有咗舍利弗个胎啦，咁啊，变成舍利弗嗰啲智慧啊，基于佢母亲个口咧，所以后来就倒转嚟，咁啊，每一次啊，辩论啊。这个摩诃拘痴罗都是输了的，都是被他的大子赢了他。那么后来他就动念了，他说我一向既然别人都赢了我的大子，那么我的大子现在一有了胎，那么他的辩论就正了我，那么就肯定他所怀这个胎是一定是智人，他现在未出世，他都能够既辩母口辩胜于我。他若是有他出世啊，咁啊同我辩论，咁啊更加赢我啊，咁啊我系个舅父嘛，佢系个外甥啊，咁啊如果你话舅父辩论啊，输咗俾你个外甥咧，都系一件好羞耻、好笑话嘅事。咁啊佢一谂到呢啲问题咧，佢哋又接发奋啦，咁啊去呢个南天竺学呢个十八部大经啊，同埋。四维陀典，咁啊，此种嘅经啊，同埋呢个四维陀典啊，咁啊，亦都要从小学咧，比较容易咧上手。咁啊，但系现在拘痴罗尊者咧，已经年岁好大啦，咁啊，学起嚟咧就相当嘅困难啊。咁啊，常常俾佢啲同学咧讥笑啊，因此佢就发现。他说我在家辩论啊，为大子所胜。他说我出外求学，都为同学所轻视啊。他说若然我学不成，我就誓不回国啊。咁就立下呢个决心去读书。咁啊有志者咧，结果当然佢就得到成就啦。咁啊由于佢日以继夜，咁啊不眠不息。咁佢研究学问啊，咁啊变咗佢啲时间咧都冇晒啦。咁啊有关嗰啲头发同埋嗰啲手指甲啊，佢都冇时间去剪， 所以后来的人呢就称它为这个车鱼搅饭机。咁啊，经历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咁佢就学完归国咯。咁佢谂下咧，咁啊，佢呢个外甥咧应该出世都应该都好大啦。咁佢即刻就翻到个大仔嘅地方，咁啊揾佢呢个外甥。点不知佢呢个大仔讲啦，佢话你个外甥啊已经好大啦，而且聪明拔出家啦。咁啊，当时拘痴罗尊者讲啊，都话巨贪何得啊？能为我这个外甥之师长，咁心就唔服啦。佢就去到佛嘅地方，佢想咧攞翻啊佢呢个外甥。咁啊，但系佢个外甥啊舍利弗啊就企喺佛侧边，咁啊亦都咧冇即刻上前啊，咁啊认佢做舅父。咁啊佛当时同佢讲啦，佢话你想攞翻你个外甥咧系容易，佢问嗱。我哋咧立一种辩论，咁啊，如果你能够赢咗我啊，咁啊，我即刻咧送翻个外甥俾你。咁啊，当时呢个拘痴罗嘅心里边谂啊，咁啊，我学咗咁多年，有咁大嘅智慧学问，咁啊，今日咧正好发挥一下我个本事，咁啊，佢谂住实赢嘅，但系由呢个自负心太重啊。他就跟佛立合约，他说佛啊，他说若果我辩论输了呢，我就自愿砸我自己的头啊，来得奉献于佛。就说得，那我们现在开始。他说我问你，你以什么为宗旨呢？那么当时这个拘痴罗他就答一句啊，他答得很快，他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咁啊，追问一句啊，佢话你自见还受否？即系你现在见到你嘅舍利弗啊，你自己外甥啊，哇，你仲受唔受咧？咁啊，当时呢个拘痴罗一谂，如果你话接受，就与自宗相违啊，因为自己立宗，一切法不受为宗啊嘛。咁啊，既然不受啦。就点可以讲埋佢就受事件呢？啊，若果如果你话不受事件，咁啊，既然不受啊，你仲何必立宗啊？亦都与自己所立嘅宗呢，系变成咧站唔稳啦。咁啊，接受与咁不受两边都损失，咁啊，到此呢，所谓利欲持穷啊，佢就走啦。但谂下。走到半路，那么我曾经啊答应过佛，如果我输了呢，就斩自己的头的。那么大丈夫一言既出，我何必后悔呢？所以他即刻回后回到佛前，他们要佛给张刀他，要斩下自己的头。那么佛话，他说我这个佛法之中没有这些这事的。咁啊，拘痴罗尊者受佛嘅感化，咁啊，因此咧谢罪求佛出家，咁啊，三年学通三藏，但系佢冇法子证正果啊。咁啊，有一日佢就求佛开示，亦未开悟。佛呢令五百个阿罗汉啊，次第为佢说法，佢亦都未开悟啊。咁啊，当时虚空有八千个诸天下来。为佛作礼啊！佢话世尊啊，佢话我等天人，因为闻五百罗汉为大失尊者说法啊，已经得正道果啊！咁啊，当时大失尊者闻之，自己好惭愧啊！咁啊，举身自破，虽如大山崩。咁啊，佛呢就安慰佢，佢话大失啊，你唔需要难过啊！咁就隔修呢个地端法，系如本经所讲，咁啊然后先至得正四果。咁啊原则呢个大德尊者啊，何以佢咁有智慧，但系正果呢方面啊咁难呢？就是、因为佢前生啊，咁啊亦系一位大法师，佢学通三藏啊，所谓学问好不得已啊，辩才亦都无碍，能语言善辩。但是他有坏习惯， 佢對於呢個真修行人咧，有多少睇唔起？咁啊，以為嗰啲真修行者咧，好似冇乜學問啊，咁啊，因此佢常常對呢個真實修行人咧，有一種咧所謂咧睇唔起，自己有一種刁慢，所以因此咧感到佢今生雖然有大善財，能言善辯啊。但是结果呢就不容易见果位啊，若果不是佛的大慈悲教他观被宣法，他都不容易见果。那么可见呢，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不能够看小任何人啊，所谓如是因如是果呢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在这个阿含经里面讲，他说我佛法中得地善财啊，问能答者以驱痴罗为第一。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咁啊，向下问唱，回于明啦。